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0号星期一，农历9月11，北京晴，12度到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回信勉励西藏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赵乐际在19届中央纪委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忠诚履行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责任。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 新华社授权播发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阔步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二论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 上海等3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砥砺奋进逐梦新时代，不忘初心再铸新辉煌。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热潮。 我国第一颗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正式向国际社会免费开放共享数据。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8号给西藏龙子县玉麦乡牧民卓嘎央宗姐妹回信，肯定他们父女两代接力为国守边的行为，感谢长期为守边固边忠诚奉献的同志，勉励广大农牧民扎根边陲，守护好国土，建设好家乡。习近平在信中说，在海拔3600多米、每年大雪封山半年多的边境高原上，你们父女两代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守护着祖国的领土，这种精神令人钦佩。我向你们，向所有长期为守边固边忠诚奉献的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习近平指出，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境的安宁就没有万家的平安，祖国疆域上的一草一木我们都要看好守好，希望你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习近平表示，19大刚刚召开，党将带领各族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玉麦这个曾经的3人乡一定能建成幸福美丽的小康乡，乡亲们的日子也一定会越过越红火。西藏龙子县玉麦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山陡路险，交通闭塞，现有9户32位乡民，是我国人口最少、人均面积最大的乡。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玉麦乡仅有桑杰曲巴1户人家，被外界称作3人乡。几十年来，桑杰曲巴和他的女儿卓嘎央宗在玉麦接力坚守，谱写了爱国守边的动人故事。在党的19大召开之际，卓嘎央宗姐妹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为国守边的经历体会和家乡的发展变化，表达同乡亲们一起继续坚持放牧守边、报答党恩的决心。 新华社消息，19届中央纪委常委会昨天召开第一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勇于担当，把中央纪委常委会建设成忠诚于党的坚强战斗集体，更好担负起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政治责任。赵乐际指出，中央纪委常委会要认真学习贯彻19大精神，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学懂弄通做实，更加自觉地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加自觉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一刻不停歇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发扬十八届中央纪委的好做法好经验，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按照十九大新部署新要求，忠诚履行党章赋予的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赵乐际强调，中央纪委常委同志要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提高政治站位，带头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头执行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勇于担当，实事求是，履职尽责，要保持干净廉洁，模范遵守党章党规党纪，为广大纪检干部带好头做标杆。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探索实践，完成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方案强调，党的十九大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在总结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改革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上，在全国各地推开改革试点，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于健全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年底明年初召开的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上，产生三级监察委员会，使改革与地方人大换届工作紧密衔接，有利于加快改革步伐，确保改革有序深入推进。方案指出，党中央决定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继续深化改革试点，其他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省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完成相关机构职能人员转隶，明确监察委员会职能职责，赋予惩治腐败、调查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权限手段，建立与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方案要求，要加强党对试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试点地区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主体责任，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对试点工作负总责，成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由党委书记担任组长。试点地区纪委要细致谋划，扎实推进，做好试点方案的组织实施和具体落实，各有关单位要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确保如期完成试点任务。 新华社昨天授权全文播发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十八大以来的工作回顾；二、五年来的工作体会；三、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议。报告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十九大作出的战略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紧紧围绕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紧紧围绕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推动党内政治生态实现根本好转，履行党章赋予的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坚强保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阔步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二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文章说，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我们要从历史新起点、理论新建树、 发展新目标、矛盾新变化四个层面加以把握。文章强调，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求我们深入领会这一重大政治论断的丰富内涵，主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不断提高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水平。 新华社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韩正同志不再兼任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李强同志兼任上海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兼任江苏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娄勤俭同志任江苏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陕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胡和平同志任陕西省委书记。 连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以各种形式认真学习十九大精神，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上来。请听报道。 日前召开的中央国家机关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动员部署会暨党组党委书记谈十九大座谈会指出，中央国家机关要发挥党组党委中心组的示范引领作用，突出政治建设在机关党的建设中的首要地位，开创新时代中央国家机关党建新局面。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切实履行好新时代历史使命。全国妇联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部署中要求，妇联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认认真真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章修正案等文件，要面向广大妇女群众宣传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发挥网站及新媒体平台、微信群、城乡社区妇女之家以及基层数百万妇联执委的作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妇女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宣讲活动，引导广大妇女更加坚定高举旗帜、紧跟核心、坚定不移跟党走的信念和信心。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部署中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切实履行司法职能，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法治中国建设。各部门均强调，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队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表示， 各项检查工作融入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包括融入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来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推出更有深度、有分量、有价值的权威报道和解读，推出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生动鲜活专题专栏报道，推出更多融入体现十九大精神、深受群众喜爱的出版和影视作品，真正把十九大精神讲清楚、讲明白、讲充分，让老百姓听得懂、能领会、可落实。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商务部目前正会同有关省市和部门积极开展工作。 比如上海自贸试验区就明确提出设立自由贸易港区，根据国家授权实行集约管理体制，探索实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金融、外汇、投资和出入境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风险防控的体系。 农业部针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要求农业部门确保在2018年高质量完成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任务，让改革红利充分释放。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表示，研究和落实建设交通强国这一重大举措，是交通运输行业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重中之重。 初步考虑，我们经过努力，到2035年进入现代化交通强国的行列，到本世纪中叶全面进入现代化交通强国的前列。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要求大力推动安全生产从治标为主，向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转变，从单一安全监管向综合治理、运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现代方式转变。海关总署要求找准海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找准海关改革创新的切入点、着力点。 十九大代表、中部战区空军地道某旅英雄营营长王春田回到部队后，第一时间把党的十九大精神传达给身边的每一位战友，激励大家在本职岗位上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央广记者聂红杰报道。 白天开会，晚上讨论，特别紧张啊！ 一进营区，王春田就被官兵们团团围住，大家迫不及待地提出各种问题。教导员马晓东把官兵们召集到学习室，展开了一场我向十九大代表提问的座谈活动。 先生，之前您作为阅兵人员，两次受到过习主席的检阅， 这次您又与习主席坐在同一个会上，请问与前两次相比，这次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感受最不同的不是心情上的激动，而是这种责任。当选十九大代表，应该是对我一个基层干部最大的政治褒奖，所以我感觉到自己的责任越来越重。 下面继续提问。 官兵们争相提问，场面非常热烈。王春田从参会感受谈到下一步如何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大家听得热血沸腾。 我给自己写了八个字，不喊口号，埋头苦练。现在整个形势在变，我们自己也刚换装，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勤于思考、乐于思考、善于思考的军人。我觉得这样我们才能打胜未来的战争。 旅政治工作部主任郝小强说，要及时把十九大精神传达到每一名官兵，尽快兴起学习贯彻的热潮。 我们就想组织这个王春田代表到各个营，给所有的官兵进行巡回宣讲，尽快融入到我们训练实践中去，以为习主席提出的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贡献出我们自己的力量。 新华社消息，截至28号，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共北京市委联合主办的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现场参观人数累计突破100万。展览以续篇践行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增进群众获得感等十个主题内容展区和一个特色体验展区，全面宣传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群众通过展览可以深切感受国家发展的日新月异、人民生活的今非昔比、社会精神面貌的焕然一新，更加坚定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信念和信心。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近日，我国第一颗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正式向国际社会免费开放共享数据。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碳卫星是科技部12-5863计划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与应用示范项目的重大成果。这颗卫星于2016年12月22号成功发射，对充分了解全球碳循环过程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碳卫星地面应用系统总师杨中东： 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就先做在轨测试，到现在呢，基本上呢，应该说整个碳卫星从卫星到地面已经处于比较正常的业务运行阶段了。 自卫星发射后，国内外各方一直高度关注碳卫星数据共享政策。科技部联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气象局制定了碳卫星数据管理办法，并于近日在地球观测组织全会期间举办的中国日活动上正式向国际社会免费开放共享，并通过国家综合地球观测数据共享平台对外提供共享服务。碳卫星系统总设计师、中科院研究员尹增山： 可以使我国账务的二氧化碳在全球的流动规律，并通过监测数据为我国将来的大气治理工作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同时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可以做出中国的贡献，提升中国在碳排放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 环保部最新数据显示，九月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6.7%，北京市九月优良天数比例为53.3%，同比下降13.4%， 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环保部近日公布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7.7%，同比上升2.2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3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16.7%。PM10 浓度为6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2%。环保部部长李干杰近日曾表示，大气十条实施4年来成效显著。 4年的努力呢，我们优良天数的比例啊，是从60.5%增加到了74.2%，增加了13.7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的比例呢，是从8.6%下降到了3%，下降了5.6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九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51.3%，同比下降14.1个百分点。长三角区域25个城市九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6%，同比上升8个百分点。李干杰表示，确保到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这项攻坚战取得明显成效。 全国338个地级城市，优良天数的达标比例必须达到80%以上。不达标的城市，PM2.5的浓度要平均下降18%。同时呢，还要为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改善这个目标做好谋划，打好基础。 新闻动车组，浙江绍兴建成全球承重最大太阳能试验道路。从柬埔寨抓获的28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重庆。商务部就美国初步裁定中国产铝箔存在倾销行为作出回应，请听报道。 日前，浙江省绍兴市建成了一段世界上承重最大的太阳能试验道路——太阳一号光伏路面道路。试验过程中，一辆200吨的大型机械车轻松压过一段由太阳能电池板铺成的道路，路面完好无损。蓝亭工程建设集团工程师李景轩介绍，太阳一号光伏道路由多家单位历经10年完成，道路可吸收太阳能转换成光能，再转换成电磁信号，可以给行驶中的汽车无线充电。为增强太阳能板的抗压能力，他们借鉴了马赛克结构。 你有没有接触过叫马赛克这种东西的一块一块的小格子，那么我上面的承载自然就高了。 目前太阳一号还在试验阶段，今后还要在全国各地做不同的功能试验，技术将不断完善。央广记者张国亮，绍兴报道。 今年以来，我国多个省市连续发生多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九月初，公安部刑侦局率重庆、山东、广东、河南等地公安机关组成工作组，赴柬埔寨开展案件侦办工作。在两次抓捕行动中，重庆抓捕小组共抓获28名犯罪嫌疑人。昨天凌晨，这28名犯罪嫌疑人被重庆警方从柬埔寨押解回到重庆。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陈迅： 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严打高压的态势，并且要加强警务的合作，坚决把犯罪嫌疑人缉捕到位，严厉打击，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财产安全。 央广记者陈鹏，重庆报道。 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局局长王鹤军表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关于反倾销替代国的规定已于2016年12月11号失效，所有世贸成员均应在该日期之后的对华反倾销调查和裁决中弃用替代国做法，美方理应遵守国际义务，以企业国内销售价作为基础确定中国产品是否倾销，但美方在此案中依然罔顾世贸规则，拒不履行国际义务，继续对华使用替代国这一歧视性的做法，裁出96.81%至162.24%的高税率，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回应： 我们始终认为，中美间的经贸关系不是简单的竞争关系，而是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贸易摩擦和分歧在所难免。我们愿与美方继续秉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通过对话与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实现共同发展。 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昨天通报，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38万3000件，处分338000人，其中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6人，厅局级干部2300余人。 自11月1号起，海南省将分别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约35万困难群众受惠。 11月1号起，江苏省80%入境货物将报检信息审核合格后直接通关放行，不再进行现场抽查和实验室检测， 口岸通关效率得以提高。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直播专场近日在互联网直播平台开启，核雕、古彩戏法、口技等项目非遗大师拿出自身看家本领，一时间在互联网上圈粉无数，令中国传统文化瑰宝收获流量和口碑的双赢。 新华网文章观点，用新媒体渠道来传播传统艺术文化，这种传播形式具有创新与示范意义。当然，火起来只是第一步，全社会应继续努力，使传统文化在创新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近来，关于汉语在世界各国持续升温的报道不断见诸国内外媒体。据国家汉办粗略估算，目前除中国以外，全球学习使用汉语的人数已超过1亿。 新华网及时点评论，世界需要更多的了解中国，中国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希望汉语继续成为展示中华文化、促进全球合作交流的桥梁，也希望在全球多语共生的合唱中听到汉语发出日益响亮的声音。 近日，中国游客在日本爆买汉方药的消息再度引起关注。据了解，汉方药的方子大多来自《伤寒杂病论》等中医典籍，这些古代经典名方在日本由药企直接生产，而在我国却需按照新药标准审批。 人民日报建言，经典名方的简化审批不妨步子迈得再大些，简化注册办法应在保障好公众用药安全的前提下拿捏好度，让更多的经典名方走出尘封的古籍，让百姓最大范围享受政策红利。 双十一临近，新一波快递配送高峰即将到来。今年顺丰、京东等多家快递企业陆续推出隐藏寄收件人姓名及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的隐私面单，快递员通过扫码即可获得完整配送信息。 光明网指出，隐私面单能否保护隐私，不在于被谁看到，而在于被谁提供。物流公司在掌握海量用户数据的同时，更需守土有责。 昨天，随着四艘执法船缓缓靠泊中国关雷港，中老缅泰第63次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完成。此次联合行动于26号在中国关雷港启动，中老缅泰四方共派出执法船艇7艘，执法人员163名，总航程512公里。 伊拉克军方与库尔德自治区武装28号就停火问题举行磋商，双方取得一定进展，但尚未达成全面协议。库尔德自治区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29号宣布从11月1号起辞职。 欧洲药品管理局27号公布了对达利珠单抗的肝脏安全性评估结果，认定该药品可能对患者的肝脏造成免疫介导性损伤，建议进一步限制该药品的使用。 当地时间28号夜间起，德国北部遭遇秋季风暴袭击，铁路交通大面积中断，汉堡等沿海地区面临洪涝灾害，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剑、孔颖、忠诚，主播卫东、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汉方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速度，我们一直在追赶；视角，我们一直在切换。高起跳，深探底，立体快新闻，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